但又好似冇乜代價要付出，因為投嗰票唔使俾錢噶嘛，嗰下先至過癮喎。可能今次嘅素人政治或者係唔理性嘅呢個投票，就會由英國蔓延到去即係美國。 係， 你諗下日本嗰陣時候，我聽下有啲人講話東京嗰個都係素人嚟噶嘛。 東 而家 投手， 你諗下台北 都支持。 台北柯文哲，你谂下而家佢个不满意度，啲柯文哲最近笑到碌地啊！佢话人哋做二十年嘅错嘢，屌我一年做晒啊嘛！ 佢自己讲啊， 佢自己讲啊， 几好笑嘅其实， 佢搞笑啊佢，即系佢起码真系自己一默啊！人哋做二十年嘅错嘢，我一次过做，梗系啦，阿哥你素人政治就系咁噶嘛？喂，同埋你捧得佢好高啊！亦都冇嘢缺點啊！你話有缺點嘅，你攻下佢，咁我都會啊，我都會守下，我都知道自己呢度有問題，我都會小心啲啊。 唔係呢個大家都要接受一樣嘢，民主政治咧就永遠都係咁嘅，即係佢唔一定係要即係選一個完美嘅候選人出嚟。 唔係，但係 佢唔係最常見嘅現象就係佢要懲罰一啲即係以為理所當然嘅老屎忽啊嘛，係咪？即係呢個係民主嘅爭議嚟噶嘛？呢個係咁，但 係同埋民主嘅爭議咧，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點咧？就係呢一個係透過集體嘅智慧去做集體修正，你咪等佢錯下咯， 冇所謂嘅其實係。 你咪投下梁天琦咯，你咪投下黃洋達咯，睇佢變咩花樣俾你睇咯。 所以佢哋咪投 Donald Trump 準備。 係啊，你咪等美國人自己衰一次俾大家睇。 唔係，但係嗱， 你諗下奧巴馬係講到點啊？佢話係禁制嘅。你知唔知道美國總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唔可以隨便禁個制，嗰個就係核彈個制。你揾個癲佬去做，即係佢已經講到咁恐怖啊，大佬都拉唔翻翻嚟㗎啦。 個問題係在於你而家入美國嗰度，喂南部就係好多種族衝突啊嘛。 咁但其實咧， 嗰啲票其實 lose 嗰度㗎。 其實咧，即係希拉里又唔需要話乜嘢咁，有啲人大好友咁樣講嘅，即係譬如梁啟智呢啲，我覺得睇佢寫篇文幾好嘅，咁佢就話喂。虽然呢即係而家越嚟越多嗰啲所谓问条啊啲嘢，大家唔好俾呢啲嘢误导。点解呢？因为喂讲到尾即係美国嘅选举制度都係一个选举人票嘅制度。咁你而家民调领先呢唔代表你一定赢硬嘅，因为你都要睇返你啲摇即係州份啊，你搵唔搵得住嘅。因为其实而家呢你讲 Hillary 呢佢个所谓啊即係呢个叫做系民主党稳胜嘅州份，所谓嘅 Blue Wall 啊。其实已经是有242张选举人票嘅。咁如果你话要当选总统呢，其实是270张。咁你攞到呢 ,228 张呢，其实已经是 OK 㗎啦。咁你搞掂咗10个摇摆州份呢，哇咁其实你都好稳阵㗎啦。咁样。 同埋佢咁多重量级出嚟。 同埋就係话佢人呢，即係你起码可动用嘅义工呢係多，唔係义工添啦，讲真你钱亦都多啦，係咪你资源上面都多啦。咁所以呢佢 play safe 呢唔係冇理由嘅，咁係有理由嘅。咁但係你係咪可以 more than that 呢？即係同埋讲真，你而家大镬嗰样嘢呢就在于你成个选举即係嗰个运动里面呢，你嗰个议题主导嚟讲呢，你完全系处于下风。喂讲真，你讲一啲本土议题，喂你根本上你系兵来将挡，你有冇一个可以即係我以成日睇呢個咩House of Cards， 佢成日提到一樣嘢，就係話你當你見到一張台，喂你見到一啲呢嗰啲杯具呀、啊、擺設呀、啊、你好唔妥心水嘅時候，你點樣做呢？喂反台囉，屌你老尾。喂你唔係喎，你而家你真係完全係俾 Donald Trump 呢即係叫做係lead 住你喎，帶住你行喎，咁樣。而且佢係 nothing to lose， 真係。有乜所谓？ 唔系你咪谂翻转头咯？点解 Donald Trump 系咁喺度讲嗰啲族群问题？ 挑人嚟啦！ 咁个问题系在于你美国真系俾族群嘅问题困扰住啊嘛？你谂下，白人警察杀黑人咁多呢啲嘢。 嗱，有啲人补充啦，就系话，唉，即系其实咧呢、這个唔系嘅。阿桑德斯咧就话其实已经讲到明系支持 Hillary Clinton 噶啦。 但系你唔知佢讲完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全 俾人嘘啊嘛， 咦嘘嘘啊，大佬。 系啊，同埋即系真心戥佢唔抵啊嘛，其实 离场抗议。 系啊， 所以好多时有啲人咧去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喂，边个 endorse 边个就一定得，梗唔系啦。 系啊。 陶君衡一样啫， 你攞嚟抽水啦，你真系。 我 endorse 边个？喂。